放阅读种子，挖掘阅读榜样。这个夏天，再燃阅读热情。了解详情，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“北京阅读记”，第八届书香中国“北京阅读记”，阅读加我一个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？FM 八十七点六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八七点六， 来了您嘞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本节目由黄金茶色素特约播出。德育堂牌黄金茶色素胶囊是以黄金、荞麦、桑葚、茶色素、嘌呤甲酸铬、硬脂酸镁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动物和人体适时功能试验证明，具有辅助降血糖、辅助降血脂的保健功能。9月1号到30号，凡购买黄金茶色素胶囊三盒以上，均可以获得买一送一的优惠。详情拨打电话88864417 88864427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。德育堂牌黄金茶色素胶囊是以黄金、荞麦、桑葚、茶色素、嘌呤甲酸铬、硬脂酸镁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动物和人体适时功能试验证明，具有辅助降血糖、辅助降血脂的保健功能。9月1号到30号，凡购买黄金茶色素胶囊三盒以上，均可以获得买一送一的优惠。详情拨打电话88864417 88864427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。 FM 八十七点六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乱世枭雄》。 张作霖到现在也急了，干脆拿枪干吧，让弟兄左右闪开，对准大锁跟横栓，啪！愣把那么粗的铁栓给打断了，大门才给打开。张作霖吩咐一声搬，300支枪啊，全拿油纸裹着，崭新崭新的。5支枪是一捆，5支枪是一捆，外头有水龙布的套子。到了现在，弟兄们不顾一切了，你也搬我也搬，有的扛好几捆呢。张作霖告诉我，放好了，千万别在路上再散了话，搬子弹的搬子弹，时间不大，5辆车装的满满的，用大绳子划上。张作霖吩咐就是咔，压着那个郑胖子郑维军离开双田洋行，刚走到街上，西门那就开了锅了，枪声响如报道一般，再听警笛也响，路上马蹄子声、跑步声就交杂在一起了，集合，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，跑跑跑跑跑跑跑跑，快快快快快快，集合！张作霖一听坏了，南北大营的军队要再开来，就把他们堵在城里了。他们像一溜风一样来到西门门洞这，海关跟守卫队的清兵已经开了火了，击毙了10几名清兵。好在一样，那清军啊太饭桶，听着枪声啊腿就发软，撂倒一个就得跑10个，别看50人在这守着，撂倒了几个，剩下全跑了。所以没费吹灰之力把城门开放。张作霖吩咐：“快出城！”一面还击，一面往外撤呀，这才离开新民府。 那么在路上把郑维军给放了，他二虎还多个心眼儿，你听着，如果有人问你我们是哪儿的，你就说是青马坎三涧沟的，知道吗？ 知道。 你说一遍我们哪儿的？ 明白，是是是是是，青马坎三涧沟的。 对，嗯，行行，放了他，把郑维军和车老板以及他的伙计给放了。你不能滥杀无辜啊！按下他们不说，张作霖命人赶着车像飞了一样，不敢走大道，也不敢走近道，是绕路而行。这一大圈转的，走大马屯，过将军浦，过满都户、康家、厉家、牛心陀，拐弯抹角，想回到红罗涧。告红罗剑分飞声把东西卸下，这玩意可不敢动啊，卸下了之后挖了个大坑，枪支弹药全都掩埋了。记住这个地点，张作霖也后怕呀，想起这件事儿里就做噩梦，真有点眼晕啊。但是呢，过了两三天没听着什么信儿，张作霖这心里的忐忑不安。这天早晨，他领着弟兄们正吃早饭呢，他老丈人赵占元一溜风跑进保险队。 老高的，你来来来，我跟你说点事儿。 张作霖这心就轰了一声，就怕是这件事儿。把筷子碗放下，跟着老丈人来到院里头，赵占元神头鬼脑的往四外看看。 老疙瘩，新民府出事了，你知道吗？ 哦，什么事儿？ 哎呀，这么大的事情你还没听说呀？日本人开的双田洋行叫人给血洗了，又可够惨的。听说男女好几十个鬼子都给剁成了肉饼，还听说把双田洋行的东西抢劫一空，光枪支弹药就拉走了多少车呀。他们用炸药炸开了城门，把守备队还打死打伤了不少。 你说这胆子得有多大呀？ 啊， 老嘎子，这事儿你不知道？ 不是，不知道。 哦，您听谁说的？哎呀，都洪阳洞了。哎呀，我还以为是你干的呢。你前些日子上哪儿去了？ 我上红罗涧。 你到那干什么去了？ 哎呀，红罗涧那边有几十名弟兄，口角不和，经常打群架。我担心呢，我给调解这个事儿去了。到那之后他们留我住两天，我哪儿也没去。 阿弥陀佛呀，不是你就好啊。你记住我的话，这事儿绝完不了，放地下的祸不惹，惹天上的祸呀。 那小鼻子谁惹得起呀？ 连咱们大清的皇帝都脑瓜疼，腿肚子打哆嗦呀。甲午战争刚失败，割地赔款，让你小鼻子都欺负毁了，这不叫太岁头上动土吗？哎，引起国际交涉呀，你瞧笑话吧。张作霖心中暗笑，但是矢口否认，一问三不知， 他老丈人也就相信了。就是赵家庙本地人，除了浑龙、青龙之外，谁也不知道。张作霖的嘴是非常严呐，等着吧。后来听说，日本驻奉天总领事馆向将军衙门提出强烈抗议，甚至最强烈、最强烈的抗议。至于清政府怎样答复的，那就不知道了。哎，慢慢的，这个消息没了，谁也不说这个事儿了，逐渐的淡薄下来了。张作霖掐手指头一算，3个多月了，没事儿啊。莫非说东洋人就染了，清政府就不追究了？还真他娘的怪事儿！又过了2月，果然一切恢复平静，没人追究。听过往的人说，双田洋行经过整修之后，照样还叫双田洋行，还做买卖，跟没发生这件事似的。张作霖心中纳闷，这究竟怎么回事？哈哈，小鬼子，别看你们平日作威作福，张牙舞爪，收拾你一顿，你也没皱脸。其实张作霖估计错了，那日本人在奉天的谍报机关惹不起呀，那特务四处，谍报人员比鬼都精，什么调查不出来呀？只是另有原因，他们没有深究。什么原因？到后文书咱再详细交代。哪那么便宜，死那么多人，就拉倒了。只是张作霖呢，猜不出是什么原因来。转眼快过年了，哎呀，弟兄们手头都感到紧张啊。你像张作霖成立保险队，当众宣布过纪律，也宣布过凡是保险队员的待遇，你比如说一日三餐，也按军队那个意思，平时那就是苞米面大饽饽，高粱米干饭，高粱米水饭，大咸菜，煎黄花鱼，炒盐豆子，每到假日猪肉粉条，杀狗米骆驼，大伙改善。过节的时候那成席，每个弟兄一个月关2两银子的零花钱，有必要的时候还给更换更换鞋帽衣服。在当时来讲，这个条件比较优厚，要不谁上这卖命呢？可张作霖话是这么说的，事儿就得这么办呢。你想想，光靠着就地抽款能抽出多少钱来？人吃马喂，多大的挑费？尤其是每次开饭，张作霖脑袋都疼，名义上50个人的饭份，结果一吃饭呢能超过200口，那人哪来的？都本地吃不上饭的老乡啊，还有保险队员的家属，到时候孩子老婆来了，你说你能瞪眼不让他吃吗？这要200-300人靠盘这么吃，得多少钱呢？别看张作霖那么精明，把钱也花光了，手头是颇感紧张。 弟兄们就有怨言了，不敢直接跟张作霖说，樊青龙、魂龙跟张作霖讲。这哥俩鼓足了勇气，趁着张作霖高兴的时候跟他讲，队长，弟兄们都反映没钱花了，要在平时都好办，快过年了，起码说家家得包顿饺子吃吧，得砍二斤肉吧。你说弟兄们分文皆无，队长你看这事怎么办？ 妈的巴的，我也没钱。 哎呀，张作霖真发愁了，心说要没钱什么也玩不转，人心浮动就不好约束了，怎么办？我得想法弄钱。第二天张作霖带着青龙魂龙赶奔大虎山面见孙烈臣。你看这孙烈臣跟张作霖是后交的朋友，但是哥俩亲密无间，张作霖遇上什么难题都上这来探讨来，向孙烈臣请教，拿他就当亲哥哥。孙烈臣也不愧是当哥哥的，道道也多。听完了张作霖的话，孙烈臣也一皱眉，兄弟，的确这是个大问题呀。你说我手底下有没有钱呢？有点不多，也就是三头五百的，拿出来也无济于事，这玩意儿得根本解决问题呀。是啊，大哥你看这怎么办呢？这样办吧，还得找胡老嘎呀，让这老东西给咱出主意，他的道眼比谁都多。就这样，孙烈臣陪着张作霖又到孙家寨去拜访胡老嘎。那位说胡老嘎不搬家了吗？对，一开始不敢回家，住到孙烈臣家了，连面都不敢露。后来一看这事儿啊，风息浪静，什么事儿都没了，哎，他这胆儿又大起来了，套着车又搬回家去了。张作霖话付前言，把敲诈钱二爷那钱如数给了胡二嘎，能白帮忙吗？得了那么多的枪，那么多的子弹，这是大功一件呐、啊！所以张作霖把那1000多两银子都给了胡老嘎，老嘎是非常高兴。孙烈臣领着他们又见着老头之后，老头眼睛都亮了，又来了，大概无事不登门吧，你们一来就是有事，说吧。老伴白酒。在酒席宴前，张作霖把困难对他说了一遍，老人家您看这事儿怎么解决？好啊，我潘个大说啊，我呀手头比较宽裕，你给我那银子我没动，这不快过年了吗？你呀把这银子还拿回去给弟兄们开饷，让大伙过年。我知道你是红脸汉子，泼出的水拿出的银子不能往回收，哎，就等于我借给你的，你看怎么样？乐意给利息，你再多少给我点利，这买卖公平吧？张作霖一摆手，老人家您错会了，我不是管您借钱来的，能不能借当然能，还不能还能，但是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呀、啊！我打算多弄点钱，向您老人家求教，您给指一方向，怎么能多弄钱？啊啊！哈哈哈哈哈哈！ 常言说，有福之人不必忙，无福之人跑断肠啊。老干子，你算问着了，你就不跟我说，过个三天五日的，我也得去跟你讲去。眼下就有一笔大买卖可以做，你缺钱，正好有一大笔银子。 哦，哪的钱？ 你听我跟你说，前两天我又到新民去了，我得闻闻风，还围着那双田洋行转了三圈呢。新民府的文武衙门我也溜了两趟，为这件事我特为的到我干儿子罗翠家还串了个门，从他嘴里得知什么事儿都没了，官府和东洋人没追究此事。哎，我说老嘎子，你真是福大命大造化大呀，我敢断言将来你的前途无可限量，要多大有多大。你说谁敢动鬼子？你敢动？谁敢这么干？你敢干？你干完了还就没事儿？你说邪门不邪门？这就是叫你的福分给他压住了。另外，我听我干儿罗翠跟我说，西民府住着2000来号军队呀，有位三营统领，此人叫王凤平，那是西民府武官之首，大权在握呀。王凤平的军队好几个月没观饷了，军兵是怨声载道啊，如果再不观饷就要哗变。王凤平害怕了，派手下一个管带领着30名弟兄上奉天银库去提钱去了，给军兵观饷。你知多少银子吗？啊，多少？5万2000000。 五万。 我算计着就这几天这银子就要提回来了。 老嘎子，敢干不？ 你要把这笔银子给结了，你就发了，给这点人开饷，那算的什么呢？ 哎呦， 张作霖一蹦多高，拉住胡老嘎的手，老人家，我谢谢你，我太谢谢你了。不，你想干， 干 定。双田洋行我都敢学习他，劫银子算得了什么？鬼子我都不怕，清政府那几个烂兵我有什么可怕的？只是这条路线我不熟啊，那官兵的银子在哪儿走，在哪儿过？我告诉你啊，我就知道你敢下家伙，所以啊，我已经探听出来。你比如说，他们从新民府出发，走高台山、巨流河、班家河、兴隆店，从这条路走，奔于洪，奔奉天，回来还得走这条路线。如果你们要下手的话，最好在兴隆店。那是个大码头啊，来往的官人都在兴隆店打尖。兴隆店靠着浦子边有一家高升店房，几乎叫官府就包下了。我敢肯定，这管带领的人也得包高升店，提回银子了也得住那店房。第二天才能走，